并答应将用重金酬谢他们，海盗们释放了哈姆雷特。布洛涅斯的女儿奥菲利亚是一个善良而又脆弱的女子，爱人发疯和父亲被杀的双重打击使她精神崩溃，终日胡言乱语，四处游荡。哈姆雷特回到丹麦以后，派人给克劳蒂斯送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回国的消息。克劳蒂斯见毒计失败，顿时慌了手脚。正在这时，卫士们前来报告，布洛涅斯的儿子性情暴躁的雷欧提斯听说父亲遇害，从法国归来。他纠集了一伙暴徒要替父报仇，正杀向王宫。克劳蒂斯眼珠一转，又生一计，他命令卫士们放雷欧提斯进宫。雷欧提斯又亲眼看到自己心爱的妹妹发疯的惨状，火上浇油。克劳蒂斯对雷欧提斯说，亲爱的雷欧提斯，害死你父亲的凶手也是逼疯奥菲利亚的罪魁，这个可恶的家伙还想图谋我的性命和王冠。他是谁？就是哈姆雷特王子，为什么不惩罚他？唉，克劳蒂斯叹了口气说，无奈王后护着他，而一般的民众对他也有一些盲目的崇拜呢。那么，难道我的高贵的父亲就白白死了，我的妹妹也白白疯了不成？克劳蒂斯见雷欧提斯怒不可遏，火候已到，就提出了一项害死哈姆雷特的计划。雷欧提斯在克劳蒂斯的挑拨和煽动下，被复仇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他终于同意与克劳蒂斯结盟，除掉杀父的仇人。这时又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失去理智的奥菲利亚失足落入溪流，被淹死了。雷欧提斯在妹妹的葬礼上痛不欲生地跳入墓穴，要与妹妹同赴幽冥。不料刚刚赶回来的哈姆雷特也来到了丧葬现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雷欧提斯立刻揪住哈姆雷特要和他拼命，旁边的人们赶忙过来分开了他们俩。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谋，克劳提斯派宠臣奥斯利克来找哈姆雷特。奥斯利克先是夸赞雷欧提斯的剑术无敌，以挑起哈姆雷特的好胜心。然后他告诉哈姆雷特，国王已经和雷欧提斯打了赌，说哈姆雷特一定能够战胜他，问哈姆雷特敢不敢应战。秉性真挚的哈姆雷特虽然对克劳蒂斯怀有戒心，却丝毫没有想到雷欧提斯会采用什么卑鄙手段来害人，所以他痛快地答应了比剑的邀请。哈姆雷特来到王宫的大厅里，只见大厅里挤满了前来观战的大臣和贵族们。大厅的一头摆着一个长长的桌案，国王和王后坐在桌案后面，桌子上醒目地排列几个精致的酒杯，一堆比武用的盾剑在烛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克劳蒂斯一见哈姆雷特，立刻笑逐颜开地走上前来，他牵着哈姆雷特手，把他拉到在大厅另一侧站着的雷欧提斯跟前，将他们两人的手拉在一起握住，然后说道，来吧，两位英勇的年轻人，让我替你们两人和解和解。 哈姆雷特向刘提斯深施一礼，手抚着胸膛真诚地说，原谅我吧，刘提斯，是我得罪了你。但是人们都知道，我自己也被疯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我的所作所为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激起了你的愤怒，可那都是我在疯狂中犯下的过失。你是个堂堂的男子汉，我想你一定能够宽宏大量，饶恕我在无意中所做的一切。哈姆雷特的坦荡胸怀和高尚品质打动了刘提斯，他几乎不敢面对哈姆雷特那清澈诚挚的双眼。然而一想到克劳蒂斯告诉他的那些话，想到自己惨死的父亲和妹妹，复仇的心理再度占了上风。他咬着牙关冷冷地说，谢谢王子的谦逊，我本应接受你的道歉，但是你虽然消除了我感情的激愤，却还不能使我被伤害的荣誉得到补偿，除非你能让我挣得我应有的荣誉，否则我仍然不能同你言归于好。听到这里，哈姆雷特爽快地说，我愿意奉陪你进行一次友谊比赛，报答你的诚意。哈姆雷特随手拿起一把比赛用的盾剑掂了掂，满意地点点头说，我准备好了，开始吧。且慢，刘提斯说，我这把剑太重了，得换一换。说着刘提斯走到桌前，将单独放在桌子边上的一柄剑抓起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更没有人能够发现他手中拿着的是一柄锋利的战斗用剑。克劳蒂斯见双方都已准备停当，他走到桌前，提起酒壶，把桌上的酒杯都斟满了酒，奸笑着宣布，如果哈姆雷特王子击中一箭，我将亲自为他奉酒祝贺。比赛开始，哈姆雷特久闻刘提斯剑术高超，不敢怠慢，而复仇心切的刘提斯倒显得缩手缩脚，结果不到两三个回合，哈姆雷特便刺中了对方。老谋深算的克劳蒂斯冷眼旁观，已经发觉刘提斯似乎有些心虚手软，连忙喝令暂停。他捧起一杯酒，走到哈姆雷特面前说道，祝你健康，英雄的王子，请饮下这杯酒润润喉咙吧。国王敬酒不接是不行的，但哈姆雷特却不愿意给杀父仇人这个面子，他接过酒杯随手放在桌上说，等会儿再说吧。王后见此情形，生怕克劳蒂斯感到难堪，他端起酒杯说，让我来替王儿喝下此酒，祝他胜利。克劳蒂斯急了，他大叫道，不，不要喝。然而话音未落，王后已经喝干了杯中的酒。克劳蒂斯紧闭双眼，暗暗叫苦，完了，完了，我的乔特鲁德，那酒有毒啊。这时比赛进入激烈的时刻，刘提斯几次都未能刺中哈姆雷特，心下一急，趁着裁判叫停，哈姆雷特转身擦汗之际，从背后实施偷袭，刺伤了哈姆雷特。作为一个贵族骑士，居然在友谊比赛中使用违反规定的利剑，而且暗箭伤人，这种卑鄙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也大大激怒了哈姆雷特。他转身挺剑击刺，打下了刘提斯的剑，并用这把剑刺伤了刘提斯。 忽然，王后发出一声哀叫，倒在地上。哈姆雷特奔过去抱住母亲，王后爱怜地看着哈姆雷特，断断续续地说：“那杯酒里有毒，别了，我亲爱的儿子。”说完，便死在哈姆雷特的怀里。哈姆雷特悲愤地叫道：“来人，把门锁上！我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干的。”倒在地上的雷欧提斯对哈姆雷特说：“哈姆雷特，对不起，你手里的剑就是凶器，剑尖上涂了致命的毒药，因此你和我都活不成了。我设计害人，结果反倒害了自己呀。”他挣扎着坐起来，指着克劳迪斯说：“毒药是他亲手调制，计策是他亲自安排，还有那杯毒死王后的酒也是他给你预备下的。”说完就死了。哈姆雷特听到此处，千愁万恨一起涌上心头，他瞪着双眼逼近克劳迪斯，不待他喊叫，一剑刺中了奸王的心窝。接着，毒药的力量也在哈姆雷特的体内发作，他支持不住，倒了下来。哈姆雷特临死前遗嘱由挪威王室的弗丁布拉斯继承丹麦王位，并要好友胡拉许将事实真相昭告世人。一切都结束了。几百年来，唯有日夜不停地拍打着丹麦海岸的海浪的呜咽声，像是哈姆雷特含恨的亡灵在向人们诉说着他的悲愤和仇怨。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16世纪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太太学堂》，原剧作者是法国的莫里埃，他是法国17世纪著名作家，也是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在欧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太学堂》是莫里埃的一部喜剧，该剧批判了当时在男女婚姻问题上的封建主义思想，剧中讽刺了一位绅士想当丈夫，但又生怕戴绿帽子，由此而闹出的种种笑话。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太太学堂》，改写祝海威，演播瞿贤和。 阿尔诺尔佛要成亲了，这可不是件平常的事情，因为他在巴黎是一位出了名的怪人。阿尔诺尔佛是巴黎的一位阔佬，他一门心思认定女人天生就应该是傻瓜，只要稍微有点聪明就会背叛丈夫，欺骗丈夫，变着花样往家里招情夫。而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戴绿帽子，这种事比挨揍还让人难堪。可是18世纪的巴黎，男女风流韵事在上层社会到处都有，所以阿尔诺尔佛又气又恨，挖空心思照天底下最恶毒的语言往那些与情夫和平共处的丈夫头上扣。年复一年，阿尔诺尔佛既想结婚，但又怕万一自己被戴上绿帽子，那可怎么办？他要的女人是又漂亮又愚蠢又忠诚，成天看着自己的脸色行事，比仆人还仆人的妻子。可这样的妻子到哪儿去找呢？阿尔诺尔佛费尽心机，总算想出了妙策。他从一位贫穷的乡下妇人的手中认领了一位4岁的小女孩阿涅斯，并把可怜的阿涅斯送往一家修道院。在这里面生活，他唯一的目的是要把阿涅斯变成一个白痴，一架驯服工具，将来好做一名只会服从的妻子。日月如梭，总算上天有眼，他的努力没有落空。阿涅斯在修道院里待了13年以后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容貌比天仙还俏几分，并且单纯的如同幼年的孩子一样。阿尔诺尔佛欣喜万分，把阿涅斯接回巴黎，安置到离自己府邸很近的一座公寓里，并给他找了2名仆人，阿南和姚尔耶特。他自己先去乡下办点事情，准备一回城就办喜事。不久，阿尔诺尔佛赶回巴黎，半路上遇见了好朋友克里萨尔德。这是一对老冤家，在对婚姻的认识上，两个人不知吵了多少架。克里萨尔德对阿尔诺尔佛的荒谬观点很不以为然， 阿尔诺尔佛则慷慨激昂地宣讲他的大男子主义理论，并且告诫克里萨尔德以后要叫他的新名字德拉树庄，因为阿尔诺尔佛恰巧是王八丈夫保护神的意思，这个名字不能容忍了。两个人分手的时候，克里萨尔德自言自语地说，说真的，我看他是个十足的疯子。可是阿尔诺尔佛认为自己聪明着呢，他心里挂念着阿涅斯，家也顾不上回，三步并作两步往阿涅斯那儿赶。一见到阿涅斯，阿尔诺尔佛兴奋得脸上红扑扑的。阿涅斯呢，也真可他的心，这些天把他的睡衣睡帽全拾都好了，在他面前像一只驯顺的小鹿，不多言不多语。阿尔诺尔佛心里这个乐呀，觉得这回媳妇儿算娶着了。从阿涅斯那儿走出来，阿尔诺尔佛兴奋的连脚步都轻飘飘的，走着走着碰见了一位挺精神的小伙子，他觉得很面熟，一拍脑袋，啊，他想起来了，这是好朋友奥隆特的儿子奥拉斯。4年前他们去外地了，而今4年后回来了，小奥拉斯竟长成了棒小伙儿，如果不认真看，阿尔诺尔佛都认不出来了。他巧遇奥拉斯，那股兴奋劲儿又添了3分，问长问短，热情百倍。当他得知奥隆特和克里萨尔德的妹夫昂利特，啊，也就是一位从美洲回来的阔佬，也快要回巴黎的时候，真是心花怒放。可是奥拉斯的心情与这位阿尔诺尔佛不一样，他正在谈恋爱，手里没有钱，见阿尔诺尔佛这么热情，便开口提出借100 pistoles的要求。阿尔诺尔佛果真不是个小气鬼，马上掏出钱包递了上去，并且不要借据。这近乎侠义的举动使奥拉斯心里热乎乎的。年轻人心里存不住话，见阿尔诺尔佛这么可靠，禁不住把心底的秘密一股脑地倾吐出来。他说，我听说这有一个男人荒谬绝顶，禁止一位俏丽动人的姑娘和世人往来，这姑娘风姿绰约，她把我征服了，我天天到她那儿去，热烈的愿望是把她夺过来，她的名字叫阿涅斯。那个缺德的男人名字叫德拉树庄，啊，这件事情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听奥拉斯一说，阿尔诺尔佛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嘴角逐渐耷拉了下来。尤其是听到最后的两句话，阿尔诺尔佛脑顶上就像着了把火，怀疑、后悔、愤怒都掺和到一起，他觉得心跳都快停止了。但是俗话说得好，热恋的人是瞎子。奥拉斯疏忽了阿尔诺尔佛的感情变化，骄傲地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以后，心满意足地告辞了。望着奥拉斯的背影，阿尔诺尔佛浑身打颤，心里头像有十几条虫子在爬。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一溜小跑追赶奥拉斯去了。不一会儿，阿尔诺尔佛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没有追上奥拉斯，烦躁和愤怒占据了他的心，他转过身直奔阿涅斯的住所。一进门，阿尔诺尔佛脸色铁青，把停差阿南和女仆姚尔耶特叫来臭骂一顿，吓得两个人出了一脑门子的汗。阿尔诺尔佛嚷道，哼， 我一脑门子祸事，该死的东西，我出不来气儿。放男人进来的是谁？快说，是怎么回事？ 听着主人毫无逻辑的问话，两个人琢磨半天才明白，刚要分辨，就见主人抓着自己的头发喊起来了：“ 混账东西，快，快上去，叫安妮斯下来！哎，不不不，站住，不能让他有了防备，我自个儿去，你们不许动，在这儿等我。” 说罢，他气哼哼地上楼去了。阿尔诺尔佛近乎半疯，可心眼儿有时还挺多的。一步一步上楼的同时，理智也一步一步占了上风。 对，要冷静，要不动声色，要把真相弄清楚，要一步一步勾出他的话来。 阿尔诺尔佛还真有两下子，当见到阿涅斯的时候，居然脸上没有露出破绽，心平气和地邀请阿涅斯去散步。蓝蓝的天，绿绿的树，阿涅斯快活得如同出笼的小鸟。扯了一顿闲篇之后，阿尔诺尔佛小心翼翼地开始发问了。 亲爱的阿涅斯，世界上常常有些讨厌的流言蜚语，有些街坊对我讲，我在外期间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家里来过，你不但允许他进屋，还耐心地听他唠叨。 我敢打赌，这不是真的。 阿涅斯一串笑声像清脆的铃声。 别打赌，你准输。 这句话无疑是一声闷雷在阿尔诺尔佛的身边炸响。阿涅斯单纯的如同一汪清清的泉水，丝毫没有想到阿尔诺尔佛要占有自己，他心里还把阿尔诺尔佛当成保护人呢。接着阿涅斯便一往情深地叙述了他与奥拉斯的相识相恋的经过。阿涅斯痴情地说， 他发誓说爱我，对我说的话再动听不过了。我每回听他讲话，说不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打动我。 听着这些话，阿尔诺尔佛心都凉了。但是当他得知阿涅斯与奥拉斯还仅仅局限在精神恋爱，希望的火苗又燃烧起来。他摆出一副牧师的面孔，不厌其烦地要当好阿涅斯的精神保姆。他说， 这些温存与爱抚是一种莫大的快乐，不过必须经过正当手续，那就是结婚。 阿涅斯实在太单纯了，竟以为阿尔诺尔佛在鼓励他与奥拉斯结婚。阿尔诺尔佛的火实在压不住了，圆乎的脸一下变成了长脸。 不许啰嗦，以后必须同他断绝关系，他在叫你，你就用石头砍他，听明白了没有？ 阿涅斯委屈地说，我狠不下这个心。 不许唠叨，上楼去。 阿尔诺尔夫终于拿出了主人对待奴仆的姿态。阿涅斯万般无奈，眼泪汪汪地上楼去了。阿尔诺尔夫万分得意，把仆人阿南与姚尔耶特找来，吩咐说， 你们不许再放奥拉斯进来，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阿南拍马屁地说， 奥拉斯是个大坏蛋，他赏我们两个进埃及，分量差老鼻子了。 阿尔诺尔佛仔细想想，还觉得不够稳妥，又上楼给让爱情折磨的痴呆呆的阿涅斯上了一堂道德课，什么妇人要守妇道，什么妇女不可出门，什么丈夫就是他的长官、领主、主人等等。阿涅斯对他的理论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只是机械的重复。阿尔诺尔佛十分满意，以为收到了效果，就下楼匆匆地忙别的事去了。没过多久，阿尔诺尔佛在街上又遇见了奥拉斯。这个傻小伙一把拉住阿尔诺尔佛，喋喋不休地叙述了恋爱的新进展。仆人阿南和幺儿耶特不许奥拉斯进门，阿涅斯也砍了他一石头。正当他垂头丧气之际，忽然发现石头带着一封信。阿尔诺尔佛听到这些话，痛苦到了极点，心里头骂着：“你这个贼丫头，坏女人！”不知骂了多少遍，可脸上还强装笑容送走了奥拉斯。此时阿尔诺尔佛失魂落魄，毫无目的的瞎逛，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公证人那里。公证人问他来干什么，但他的心思全在阿涅斯身上，所答非所问，像个十足的疯子。最后阿尔诺尔佛下定决心，一溜小跑又回到了阿涅斯的住所。阿尔诺尔佛吩咐仆人阿南和姚尔耶特，不但不许奥拉斯进门，还要注意阿涅斯，总之一切要提高警惕。吩咐完他们俩，阿尔诺尔佛又出门在街上找了一个修鞋的。他想，我要把阿涅斯永远关在家里，叫这个修鞋的暗中守望，这样才万无一失。从修鞋的那儿出来，阿尔诺尔佛心里头算有点底儿了。正在思前想后，迎面又遇见了奥拉斯。奥拉斯没完没了地咒骂德拉树庄，最后十分神秘地凑到阿尔诺尔佛耳边说：“今天晚上，我和阿涅斯约好了，在花园相会。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快乐吗？”有人分担就格外的快乐，我想我的事情顺利，你也分外的开心。阿尔诺尔佛两眼呆呆地望着奥拉斯的背影，拳头握得嘎巴嘎巴直响，青筋鼓起老高。他正在发呆，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把他从恍惚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回头一看，是克利萨尔德。这老冤家太讨厌了，奶壶不开提奶壶。他问道：“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不开心呢，老朋友？难道你的婚事有了波折？我一看你的脸，差不多就明白了。”这本是好话，可在阿尔诺尔佛听来，比刀扎还疼。克里萨尔德苦口婆心地劝解阿尔诺尔佛如何正确地对待生活，但是阿尔诺尔佛正在气头上，耳朵里像塞了棉花，脑袋晃得像拨浪鼓。最后阿尔诺尔佛说：“好了好了，你有兴致当王吧，我可没心思奉陪。”克里萨尔德见他说出这种荤话，知道再说也是白费唾沫，便说：“那就再见吧，以后再说。”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阿尔诺尔佛嚷着：“我发誓，我发誓不会当王吧，而且马上就想办法。”阿尔诺尔佛还真是说到做到，他又把仆人阿南、姚尔耶特找到一块儿：“你们得帮我个忙， 我打听出来了，奥拉斯那个家伙今天晚上来幽会，我和你们埋伏在安妮斯的房里，等他一上来就好好的收拾他一顿，出出这口恶气。 阿南和姚尔耶特摩拳擦掌地说， 老爷您就瞧好吧。 阿尔诺尔夫把赌注全压在这个宝上了，撑好了口袋就等着奥拉斯往里钻呢。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见阿尔诺尔夫吼上了，原来昨天晚上出了大乱子，阿南、姚尔耶特这两个傻瓜下手没轻没重，一瞧有人顺梯子摸上来，抡圆了照头就是一棒子，紧接着一声惨叫，那个人就摔下去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阿尔诺尔佛知道惹了大祸，跺着脚说， 哎呀，上帝呀，怎样才能避免这场祸事啊？这怎么得了啊？他父亲要是听到凶信儿，会说什么呀？ 阿尔诺尔佛全昏了，低着头腾腾腾地往家走。正走着，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他抬头一看，竟是奥拉斯。阿尔诺尔佛以为遇上了鬼魂，浑身发抖。只听奥拉斯说， 哎，真是祸不单行，昨天不知怎么那个该死的德拉树庄知道了消息，迎头给了我一棒子，要不是阿涅斯后来救了我，真不知现在会怎么样，除了死什么也拆不散我们。我知道您为人可靠，守口如瓶，这才求您成全我们的好事，把它藏在府上，过一两天再见机行事，设法逃走。 阿尔诺尔佛听着听着心逐渐平静下来，最后拍着胸脯说， 你放心，我一定效劳。 奥拉斯真以为自己遇见了爱的庇护神，匆匆地领阿涅斯去了。阿尔诺尔佛心里说， 天无绝人之路啊。 他把大斗篷往脸上一蒙，等着阿涅斯的到来。不一会儿，奥拉斯领着胆怯的阿涅斯来了。阿涅斯说， 跟着一个生人走，我真害怕。 奥拉斯百般的安慰，放心大胆地把阿涅斯交给了阿尔诺尔夫，并且说， 感谢上天，我的幸福不再会有波折了，现在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说完急忙准备出走的事去了。奥拉斯刚走，阿尔诺尔佛一下把阿涅斯的肩膀搬了过来，扯下了自己的斗篷。阿涅斯吃惊地叫了出来，阿尔诺尔佛吹胡子瞪眼地说， 好啊，你这个混账丫头，忘恩负义，你是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不知骂了多少遍，最后问阿涅斯， 你说你爱的是他还是我？ 那神态如同要与人决斗似的。阿涅斯在经历过一系列的恋爱波折之后，逐渐变得大胆泼辣了，现在面对着粗暴的干涉和近乎诬赖的欺骗，阿涅斯一反过去的驯服说， 我当然爱他，现在我这点知识就是跟他学的，我欠他的比欠你的多多了。 阿尔诺尔佛再也不能容忍了，不能容忍女性的觉醒，他蛮横地把阿涅斯关进了自己的房间，幻想他回心转意。再说奥拉斯这时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原来他父亲奥隆特自作主张把那位美洲来的大阔佬昂利克的女儿愣塞给了奥拉斯。奥拉斯看傻了眼，他认准阿尔诺尔佛是救星，又来求援了。当阿尔诺尔佛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装着严肃地说：“ 别着急，我帮你说话，退掉婚事，奥隆特什么都听我的。” 奥拉斯听阿尔诺尔佛这么大包大揽，就差管他叫爸爸了。就在这时，奥隆特、克里萨尔德、昂利克全来了，老朋友见面，拥抱在一起足有好几分钟。奥隆特刚要讲什么，阿尔诺尔佛抢先说：“ 老朋友，年轻人应该严加管教，纵容他们就是害他们。婚姻的事情父亲定下了，儿子哪有权反对呀？” 听到这话，奥拉斯如五雷轰顶，晕头转向。当他得知阿尔诺尔佛就是那位德拉树庄时，更是木呆呆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奥拉斯自言自语地说：“奸细，奸细。”阿尔诺尔佛得意万分，把两眼垂泪的阿涅斯领了进来，让他与奥拉斯见面，好死了这条心。可就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刻，昂利克提出他的女儿就在阿尔诺尔佛家中。阿尔诺尔佛一听莫名其妙，克里萨尔德微笑着说出了真相，原来阿涅斯就是昂利特的女儿。昂利特到美洲去，他的夫人不幸去世，阴差阳错，阿尔诺尔佛抚养了阿涅斯。如今昂利特正是来寻找多年不见的女儿，并让他与奥拉斯结婚。这回该轮到阿尔诺尔佛傻眼了。阿涅斯与奥拉斯还来不及擦去泪珠，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发誓再不分离。望着这一对有情人，阿尔诺尔佛又羞又臊，又急又气。克里萨尔德还往他伤口撒了把盐：“你呀，你认为不戴绿帽子是天上的幸福，那么不结婚才是最好的方法。”阿尔诺尔佛涨红的脸上布满了汗滴，一声不响，在众人的嬉笑声中狼狈地走了。看来他的婚是结不成了，不光他的婚结不成，将来那些跟他有相同观点的人大概都得打一辈子光棍儿。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作品《太太学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